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我们谈一谈行云工程。什么是行云工程？估计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天基物联网的网络。具体呢，有关行云工程的新闻，我们先和各位了解一下。 近日，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该集团表示，行云工程天基物联网星座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已圆满完成。未来，行云工程还计划在2022年完成第二阶段，共12颗卫星的发射任务。届时，这些卫星将成为太空中的网络信号基站，可解决远航船只、冰原极地等地带通信盲区的难题。行云工程天基物联网主要瞄准的是为物提供窄带的卫星通信服务，包括短报文数据传输、长报文数据传输、图片传输等。它与地面物联网通信技术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人类社会人物物物之间真正的万载的万物互联互通。据介绍，行云工程第二阶段首批6颗卫星的联射联调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第二阶段建设完成后，就能实现小规模组网，在空间段、地面段及用户段再次提升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行云工程的全面建设扣上重要一环。预计2022年将实现中国上空每30分钟一次行云工程卫星过顶，可提供更优质的卫星通信服务。 刚才和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行云工程实际上是天基物联网，未来呢是为万物互联来做准备的一个项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在汽车产业方面的消息啊。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很多地方的汽车的产量是跟不上，新车没得卖，二手车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比如说日本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受供应链吃紧影响，日本新汽车产量下降，11月二手汽车成交价格升至10年来最高点。据报道，11月日本二手车成交均价为93.8万日元，约合5.3万元人民币，为10年来最高，比2019年11月成交均价增长31.5%。受日本国内汽车产业零部件供应严重不足与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丰田等大型汽车制造商纷纷减产停产，日本国内新车销量连续数月出现同比下降。二手车市场业内人士说，一方面新车短缺使得日本有车族暂缓车辆置换，二手车原因此受到影响，进而推高成交价格。另一方面，亚洲和非洲对二手车的需求增加也助推价格。相关分析师认为，尽管零部件供应情况正逐步改善，新车生产也在逐步恢复，但考虑到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给工厂生产活动带来不确定性，日本二手车交易价格至少还需1年才能稳定下来，二手车价格或将长期处于高位。 不但二手车的价格会长期处于高位，估计呢新车的价格呢也会在一定程度啊处于高位。之前呢大家见到的新车打折，可能这个折扣呢会变少，甚至可能没有。以下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尼加拉瓜啊，最近呢出现了尼加拉瓜的士兵为太平洋立龟产卵放哨这样的场景。 尼加拉瓜海岸数以千计太平洋立龟最近开始产卵，尼加拉瓜士兵为他们放哨，防止捕食者和民众破坏立龟的巢穴。据报道，尼加拉瓜环保部门与军队合作推出海龟保护计划，旨在阻止海龟产卵与附近居民破坏海龟巢穴。尼加拉瓜还在太平洋沿岸的拉弗洛尔和查科森特这两处热门旅游目的地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区。环保人士说，拉弗洛尔属热带气候，海水温暖，非常适合立龟筑巢产卵。立龟每年7月至次年1月间会千里迢迢游到这里产卵。太平洋立龟是一种濒危海龟，外形像一颗大橄榄， 成年立龟长约 0.5 米，重约38公斤，每年产卵一次，24小时内能产约90枚卵，孵化期40到70天。不过，尼加拉瓜自然资源和环境部估计，每100只孵化成功的立龟中，约90只能进入大海，最终只有3只能活到发育成熟。 自然界还是非常冷酷和无情的啊！100个卵，最后呢，只有3只才能够活到发育成熟。如果呢没有人类的保护，可能也许他们面对的情况就会更加的危急。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听众朋友简单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亲爱的朋友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呢将会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呀，也是啊和。自然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变化呢则是万年尺度的变化，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够了解地球的全部历史，但自地球形成以来，许多关键节点依然为我们留下了有用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层面将地球历史划分成不同的阶段，而我们目前身处的则是全新世。关于全新世，在学术界有一个温度谜题一直争论不休。最近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南极海冰变化或是解决全新世温度谜题的关键，正所谓万年气候成谜案，南极海冰给答案。全新世气候谜题是什么？问题的争论点又在哪里？我们研究古气候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万年气候之谜。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古气候有关系。什么是古气候呢？研究远古的天气变化。那么在古气候研究的范围当中啊，长则百万年、千万年，短则呢几万年。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这个内容啊，是和全新世温度谜题有关系。什么是全新世呢？就是咱们人类当下所存在的这个阶段，在科学上呢，给它划分叫做全新世。当然还有一个新的划分，又叫做人类世。就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说的这段时间是距离人类比较近的。那么距离10000年前的现代建冰期是否存在着一个大暖期，还是持续变暖？这个地质记录和气候模拟差异的全新世温度谜题，是古气候学界乃至呢整个气候学界呀当下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就在几天之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兰州大学教授张旭和陈发虎院士在《自然》杂志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南极海冰变化很有可能是解决全新世温度谜题的关键。那么这篇文章呢，也是针对2021年1月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波瓦博士等人呢在《自然》杂志刊发的论文观点所提出的质疑。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各位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全新世温度谜题？我国的二位科学家呢提出的质疑的观点又是从何得出的？研究古气候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兰州大学教授张旭。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小丹。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呢，其实啊是一个和古气候研究的内容有关系。那么依据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所介绍的相关背景，实际上呢您和陈发虎院士啊共同提出的这个论点呢是和全新世的温度谜题有关系。能不能先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全新世是什么意思，以及呢全新世温度谜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谜题呢？ 对，其实大家关于这个全新世，其实是涉及古气候方面的一些内容和地质记录呢有一很大的一个关系。全新世呢，从地质上来说是一个最年轻的一个地质年代，大约是从过去11000年到现在这么一个时段。在这么一个时段中呢，其实我们地球呢其实经历了一个大的冰盖的融化、二氧化碳的一个升高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因为它是离我们现在与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变化最为相关的一个暖期，就是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时期。那么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呢，我们相对来说有非常充足的这种地质记录可以供我们进行研究，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工作呢都是围绕这个全新世这个气候变化特征和气候变化规律来展开的。对，那么我所关注的这个课题呢，也是全新世这个温度变化，其实它就和整个全新世以来这个全球的温度 如何演变有很密切的关系。 嗯， 其实这个其实也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暖，这也有很大的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么在全新世呢，其实我们之所以研究全新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那个时期呢，我们其实人类活动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小的，或者几乎没有。 嗯， 那么算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然变化的规律到底什么样的，也就是以此来看一下气候变化在没有人类活动的背景下它是怎么变化的。刚才您提到这个全新世的温度谜题啊，其实它这个观点，这个谜题最早呢是差不多是在10年前提出来的。那么大约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美国的有一个科研团队，那么通过呢将全新世时期那么不同的大洋陆地上这种古温度的这种指标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算是一个温度的一个集成吧，它得到一条曲线，通过到一条这个温度的一个曲线，他们就发现呢，就是这个温度在这个11000年有一个快速的升高，升高到差不多距今8000年到9000年左右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呢缓慢的降低，一直到我们的工业革命前，之后呢从所有工业革命的这种开始呢，二氧化碳急剧升高，那么温度呢又急速上升，这是他们通过一个地质记录的一个角度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么当时呢其实也是呼应我们这个人现在的这个气候变暖呢是人为造成的， 对， 这他们这主要一个观点是在这里。那么在2014年呢，就是我也参与的那个工作是关于是利用了另外一个方法，那么就是我们利用了一个气候模拟的一个方式来模拟，就是通过这种数值计算来看了一下全球温度变化在全新世它是如何演变的。这个方法的话和这个古地质的这种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通过这个数值模拟呢，我们其实又发现和这个地质记录呢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现象。那么从这个气候模拟中我们发现，从11000年也就是全新世一开始到我们现在工业革命前或者现代，它温度全球温度是持续在升高的。它不存在，它是一个线性增长的一个过程。当然在最后的100年，比如说工业革命以来呢，它一个急剧的一个增长，但在之前呢也是一个缓慢的线性的增长。 张老师， 那么 说到这儿打断一下，刚才呢您跟我们说的，在全新世以来呢，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证据呢可以对于过去温度的变化走向来做一些记录。那么在有现实证据的基础之上，您为什么要再做一个数值的气候模拟，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是这样的，就是有关这种地质记录吧，因为我们做现在，如果做现在的天气学或者做气象预报，我们其实可以拿到这种直接的这种气测的观测数据，比如说温度、降水等等的这种气象要素的这种观测资料。但对于古气候呢，我们想要知道就是古代它这个温度、降水或者是海温它怎么变，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指标，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代用指标，它并不是直接我们这个指标所指示的这个内容，它其实和我们所观测的这种温度它有相关性，但它并不是一个直接这个温度的观测结果。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古海洋学里边比较常用的，其实就是用生活在这种海表的一些浮游有孔虫，它的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壳，就是它的一个壳，用壳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镁和钙的一个比值来指代当时的这个水温的一个变化。它并不是一个直接这个温度指标。那么在这它现在发展在古海洋学中呢，它其实对于温度指标的重建呢，它其实有很多种，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镁钙比，还有一些烯酮，还有一些这个有孔虫的一些风度，都可以和温度产生联系。那么其实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温度重建中呢，因为我们知道生物在记录这些信号的时候，它肯定是和自己的这个当时的生理活动，它的自己的生理特征有关系。 对，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有孔虫，它可能在夏季的时候它有很快速的发育发展生长，那么在冬季呢它可能就休眠了，它活动性活跃就非常不活跃，那它可能记录的时候呢，它可能记录只是在它生长期的一个温度，而并不是一个年均温。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在古气候尤其温度指标重建里边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利用这种在过去在利用这个镁钙比或者是烯酮这种 无温度指标的时候呢，大多情况下认为它记载的是一个年均温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就是你本身它可能是记录的一个夏季的信号， 嗯， 但是我们人为的认为它可能是记录的一个年均温的信号，这样面会产生一种分歧，它可能记录的这个信号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号， 嗯， 这样 明白了。那您说到的整个的这个气候的模拟的这个模型，嗯，这个模型又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能够判定这个模型最后得出来的数据就一定能够更加贴近于古气候的真实走向呢？ 这个问题其实有非常多的人问过我。我本身呢，其实是做气候模拟出就是一直在做气候模拟方面的一些工作。嗯，气候模型呢，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今年诺贝尔奖获奖者这个真锅树郎先生。 对， 他其实最早开始做这种气候模拟的。他当时发展了非常多的这种参数化方案来模拟我们整个的这个气候系统。 嗯，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气候模型，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的真实世界、真实的这个自然过程的一个相对于一个简化的一个简化的一个算是一个工具。 嗯， 它把很复杂的这种自然现象通过数值的一些方式来表现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对我们本身由于本身对这个自然界认知的一些限制呢，很多过程它做了一些参数化方案，比如说它可能用一个经验的一个数值来代表整个的这种过程，它其实是算是一个简化。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之所以用气候模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气候模型本身呢，它其实是建立在整个的这个物理学框架、物理动力学这个框架上的。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降雨、温度升高降低，它对二氧化碳如何反应，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物理学的一个方程来表述出来的。那么我个人来说的话，因为我一直在用气候模型来做一些工作， 嗯， 那么我个人来说，气候模型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尤其是我们如果在这种现在的观测中，或在古气候的记录中发现某些特别的一些现象，那么用我们当时的目前的一些可能一些机理无法解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数值模拟的一个方式来做一系列的这种算是敏感性的一些实验，来对这个过程、对这个事件背后的这个机理可以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 嗯， 那么对于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模拟我们现实世界呢，其实我们还需要和这个古气候记录之间进行对比分析，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的模拟它模拟的对不对，它和古气候记录是不是相符。 嗯， 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做现在的古气候做气候模拟，其实也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用来做这个未来预估。 嗯，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全球不断变暖的这种背景下，这个未来的气候变化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需要这个气候模型来进行预测。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因为我们未来并没有数据，未来的话所有的结果都是基于模型，那么我们需要就是利用我们现在已有的这种观测数据，比如说我们的过去50年的这种气测温度啊、降水、气压等等数据，来对这个模型进行订正。 嗯， 这是一方面的一个，就是我们做气候模型必须经历的一个方面一个过程。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做古气候研究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古代的一些气候变化的一些这些记录，来对这个模型来做进一步的这种限定或者一些约束，来使得这个气候模型不管是在短期还在长期的这种数值模拟过程中呢，它相对来说的这个结果是可信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做气候模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用途，或者一个未来就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个方面来利用它。 嗯，那回到我们今天和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本身啊，您通过呢气候数值模拟以及呢和古气候的一些记录呢做了相关的对比，发现这个彼此之间呢还是有一些出入，这个出入到底说明了什么，或者您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这个出入其实就您还是回到了刚才这个温度谜题这个问题上。其实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气候模型它这个整体对这个自然过程是一个简化，我们并不能完全相信它的结果，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记录来说呢，它本身存在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说的季节性的偏差，对吧？ 嗯， 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记录。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在这种如果有这种很剧烈的气候波动的情况下呢， 大部分情况两者是可以匹配起来，两者结果是可以匹配在一起。 嗯， 比如说你这个温度突然升高降低，模型也可以是模拟出来的。但全新式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呢，它并没有非常剧烈的这种气候波动，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慢缓慢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气候背景下呢，记录的这种结果就是从中早全新式逐渐变冷，和这个模拟的这个结果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结论。这样就会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该相信谁？我们该相信我们的模拟结果是正确的，还是说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我们的代用指标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用于预测未来的这种气候模型，在模拟这个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它其实存在于很大的误差，这样的话就会挑战我们对于未来预估的一个准确性。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数据它有很强的这种季节性偏差，那么过去的所有建立在这种对这种古气候记录的这个基础上的研究呢，它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我们需要质疑。那么其实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气候变化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多的科学家一直关注这个全新式温度谜题的一个原因。它其实对整个气候学界的这种基石性的一个东西产生了一个挑战。 嗯， 对， 我大概能够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回到我们现代来做整个科学研究的基础啊，其实大家更看重于我们从自然界当中所采回来的一些数据，一些真实世界的反应，根据呢这些基础的数据来得出一个结论，包括得出一个理论。而您的意思是说，实际上这些数据因为它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所以数据的能够表现出的可信性其实是会打一个折扣的，而我们得需要和现有的数据模型进行一个校正，数据和模型的校正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用来判断未来的气候的走向。我的这个理解对吗？ 啊，可以，可以这么理解。 那回到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一开始提到的全新式的谜题，其实据我了解呢，全新式的谜题是存在一些争论的，这个争论分别是什么，以及呢您对于这个争论最后的结论，比如说导致全新式气候的这个变化，您自己的判断又是怎样？ 嗯，这个争论其实就是到底是一个从早全新式以来是一个变冷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说从早全新式一直到现在是一个变暖这么一个过程。 嗯， 其实这就是我们争论的这一个主要的论点在这里。 嗯， 它其实当然我们先不看这个数据和记录数据和数据记录和模型之间的分歧，我们先只看记录本身，其不同的这种古气候温度这个代用指标所指示的这个全新式温度变化它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指标它可能指示的是一个全球增温，另外有一些指标呢它可能是一个降温的一个趋势。 嗯， 这个其实争论呢，其实大家最讨论其实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就是数据本身也存在着分歧，那么数据和模拟对比呢也存在分歧，所以大家一直在拿不定主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到底是个增温还是降温，现在 不太清楚。 嗯，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回到这个今年我们这篇文章里边，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其实是评论了在今年一月份的一篇 Nature 的一篇文章。 嗯， 那么这个在这个工作中呢，就是算是我们在这个一月份这个工作中呢，作者他们其实是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嗯， 非常漂亮的一个转换方程，算是他们可以将这种代用指标里边的这种季节性的一些信号给去除掉，那么呢它这个记录中呢就可以只剩下这种年均温的一个变化的信号了。那么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和这个气候模型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他们的这个结论是一个全球的逐渐增温的。 嗯， 是这样。那么他们其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的一点呢，就是认为他们的模拟结果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他们可以用模拟的结果作为一个标准来支持他们这个一个新的一个转化方程的一个结果，这么一个逻辑。 嗯， 那么其实我本身一直在做气候模型，我本身其实在说这个气候模型是真实的话， 我会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当时在我在阅读他这个仔细研读他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它里边其实存在了非常大的一个在这个算是基础底层逻辑上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这个逻辑其实和我们所说的这种气候模型的真实性有非常大的这种联系，因为我们在数值模型在做这种气候在模数值模拟的在做数值模拟就是实验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来考虑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气候因素导致了这个气候变化，对吧？就比如说我们所说现在的这个二氧化碳升高等等。那么如果我们在做来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呢，它里边有几个不同的因素能够控制你这个全球温度的变化。比如说你的温度它是由我们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控制的，它也有这个全球的这个地球外的这个太阳辐射决定的，它也是由这种陆地的冰盖的融化所决定的。那么在这个他们的文章中总的实验呢，他们把这所有的过程都考虑进去了。那么虽然考虑进去了呢，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没有考虑到，那就是在我们这种气候演变过程中呢，我们如果人为的加一些强迫的话，其实就是把就是简化了这个整个气候系统里边一些内反馈的过程。何为气候系统内反馈呢？可能需要展开来讲，我可能这里先不做太多的解释。其实我们所来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你在这个气候演变过程中我们人为的加这些强迫，它到底是一个线性的影响这个自然界的演就是我们系统的一个演变，还是中间存在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响应。 那张老师，您说到这一部分有点学术了，其实我想我和大家一样可能听不太懂 啊。 比如您刚才说到的线性的这个反应，还有这个人为加入的一些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究竟人为对于气候的影响是如何影响的？所谓的线性的反馈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线性反馈的话，就是说我们给它一个缓慢变化的一个外界强迫，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物体在这里。有一个物体，那么如果我们一直是缓慢推这个物体的话，这个物体是一直缓慢的根据我们的用力的这个方向和这个强度一直缓慢的移动的，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响应，对吧？如果是在这个物体前面，它其实有一个算是有一个边缘，它是在桌子上推这个物体，那么逐渐推这个物体，如果推到这个桌子边缘，如果我们继续推的话，那么物体就突然掉下去了，对吧？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线性的作用产生了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气候系统它是存在的在这样的一个阈值。对，这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非线性的一个过程。 那张老师，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陈法虎院士得出的这个结论啊，究竟这个结论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做出这个结论的？ 我们这个结论呢，其实是根据我们对气候系统的这个理解所得出的。我们这个结论呢，其实主要针对的是今年一月份 Nature 文章鲍瓦等人的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呢，这个全球的增温，全球全新世以来，这个全球的这个年均温是一直增加的。那么他们主要是通过建立的一个从季节到年均的一个温度转换函数，将记录中的这种季节信号，这个季节信号呢是由这个不同季节太阳辐射所导致的。他们将这个不同季节信号剔除掉之后呢，发现年均温是升高的。那么我们呢，在研读了他们这个文章之后呢，发现他们这个工作呢存在了一个假设上的一个漏洞，所以我们根据这一点来提出了我们的质疑。我们的主要的观点呢，就是在评论中所说的，其实质疑他们这个结果的这种可靠性。 那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质疑？您觉得他的问题是出在哪儿？ 在他的这个工作中呢，他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全新世以来我们有这种冰盖、二氧化碳还有这个太阳辐射的变化可以驱动全球温度的变化，是有三个不同的因素。这样呢就给我们来定量评估不同因素对全球年均温的这种增长呢，它是增加非常大的难度。那么他们呢就选取了末次渐明期，也是一个暖期，整个气候背景呢和全新世比较类似，但在那个时期呢，二氧化碳的变化还有全球冰量的变化它其实是保持不变的，那么只有太阳辐射是在变的， 所以他们认为呢，在那个时期，也就是诺斯坚冰期，距今120000年之前，在那个时期的整个的全球年均温仅仅是受控于太阳辐射。那么这样就给出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因为从其他的这种温度指标里边，我们发现整个的渐变期它是呈现是全球年均温是下降的，而它的结果呢是一个全球年均温不变的。那么基于这一点发现呢，我们展开了一系列这种算是不管是从记录上还从模拟上的一些研究和探讨，来解释还有说明他们这种方法的不可靠性，是从这点开始出发的。 您实际上是发现了在他的模型当中有一些关键的因素没有考虑进去，是吧？那具体的这个关键因素我们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就回到这个核心上了。在他们的工作中呢，他们认为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其实整个气候系统内部的这种变化，它其实是受气候系统内部不同的这种反馈过程所调控的。那么如果按照他所说的这个全球的这种年均温是和太阳辐射是呈线性的一个变化的话，那么其实是忽略了气候系统内部的一些反馈过程。那么这里边一个核心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海冰的这种正反馈过程。那么海冰呢，其实在我们现在气候的研究中呢，已经对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的清楚的。因为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球变暖下的这种北极的这种温度升温远远高于全球人均温，其实就是和海冰的这种正反馈过程有关。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海冰正反馈过程中呢，它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改变地表的反照率来影响太阳辐射的这种对地球的加温作用，使得呢这种温度呢可以产生迅速升高或者降低的作用一个效果。那么在鲍瓦这个在这个一月份这个自然文章里边呢，他们认为这个整个的海冰变化也是主要受控于太阳辐射变化的。他们把它认为整个的海冰呢，它是一个自然系统对外界强迫一个快的一个反馈过程。那么这里做一个解释，这个快反馈呢，我们这里是认为这个反馈过程对于任何外界气候外界强迫的变化它是瞬时响应的。就是我一气候系统就是你的太阳辐射一变它是跟着变，两者没有太大的这种时间上的这种算是延迟。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假设其实对于南极的海冰它是这样是不准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南极呢，南极的海冰其实就在南大洋上面，它是全球唯一一个整个纬向上连通的一个大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在它的南边是我们很大的这南极的大冰盖。那么在这个它的下部呢，也就是南大洋的下部呢，它是和整个的大洋深层环流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对于这个冰盖的这种融化或者是融化过程，还有这个或者它的响应，以及我们整个深部的大洋环流内部的这种过程呢，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对太阳辐射反应的是一个相对来说较慢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和太阳辐射之间它有一定的延迟，而且有一定的这种记忆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对于南极的海冰的变化其实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个气候的一个快反馈过程，而是一个快反馈和慢反馈的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在他的这个文章中他是没有考虑这一点的。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气候变化呢，它的影响因素太多了，除了气候圈之外呢，还有海洋圈的影响，还有岩石圈的影响。我们要呢做出一个更加精准的科学结论，其实应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所以我也能够理解，这是您和陈发虎院士呢所对于他们的这篇文章提出质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我们现在所做的气候模拟这个研究中，对于南半球尤其南大洋的这种海冰啊，还有这种快慢反馈过程相互作用，其实是研究的相对较少的。这也是我们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后呢，基本上就非常快就被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提出了一个大家从来没有就是说深入去思考的一个算是在气候系统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论文的主题啊，您最后和陈发虎院士得出的这个结论对于我们现在来去判断全球变暖，来判断整个我们气候的走向，这个结论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吗？还是说我们继续支持全球变暖的这个结论？ 首先是我们需要支持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结论。 因为是不管是从地质记录还是从数值模拟中，它这个全球变暖是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嗯， 而且这个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是有直接密切联系， 嗯， 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算是观点，它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最新的认识，我们这个两极的这种极地的海冰变化， 嗯， 对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种影响，因为，从目前来看，从目前的观测来看，两极的这种观测，就观测的数据是相对缺少的，尤其是南极，因为南极的话，南大洋还有一个西风带， 嗯， 而且气候非常恶劣，所以说相对的这种气测资料非常少。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它不重要，这个数据少，而且从我们的这个观点中，我们发现南极本身它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尺度，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尺度是相对来说要更长的。我不知道你可能比较清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东亚，我们所关注的一些气候的一些系统，比如说我们东亚夏季风， 嗯， 季风系统， 嗯， 热带的这种厄尔尼诺， 对， 恩索这种系统， 嗯， 他们的周期差不多是在几年间，4到11年、 嗯、 或者是10年以内吧，一个周期， 嗯， 但是在两极，尤其是在南极，它整个的这个气候演变的这种时间尺度大约是在百年以上。对，如果是就是我们在做未来的这个气候预估的情况下， 嗯，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长时间尺度这种气候变率的这种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在做未来预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 嗯，所以郑老师，您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接下来来去做气候的研究，包括对于做未来气候的预估，要考虑的因素啊，还应该很多。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南极，只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且考虑这些因素的同时，这些因素本身获取的数据要足够的全、足够的精细，我们才能够对于未来的气候做出一个更准确的预估。我的这个理解对吗？ 哎，是的，是这样。 那我们回头说一下，就您研究的古气候。在您看来，研究古气候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预测未来吗？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我们其实研究古气候的话，它是意义非常多的。就第一点的话，就刚才你所说的是为了预测未来。那么我们如何去预测未来呢？我们其实需要通过一个方法，一个工具，比如说刚才所说的这个气候模型。那么我们所用气候模型预测未来的这个准确性如何呢？我们其实，如果是单单用我们现在的这种观测数据，对，通过这种观测数据来约束这个气候模型，所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模型的结果，其实并不一定是完全可信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气测结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气象台上的这个降水啊、温度这气测结果，其实也就是5、60年， 嗯， 对吧？ 对， 它并不是非常长。 嗯， 从一个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可能还并不能严格意义上算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气候变化的一个规律能刻画出来。 嗯， 那么只有通过这种古气候，因为古气候的话，它可以从过去的几千年、几万年或者几百万年的一个大的一个气候演变的过程中，它可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里面的记录提出来一些气候规律。那么这些气候规律呢，对我们研究未来气候变化是最有帮助的。这个是我们做这个古气候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其实就是想了解我们这个整个的地球系统在这个不同时间尺度上，那个气候演变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嗯， 在不同的地区它又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古代的这种东亚夏季风如何演变， 嗯， 这个古代的古时期我们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恩索这个变化变率是怎么变化的， 嗯， 就这样对我们预测未来和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它都会提供很大的这种帮助。 嗯，其实我跟你也分享一点啊，我们在过往的节目中呢，经常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一个科研成果，这个科研成果呢往往是一个创新或者是一个从无到有。但是今天呢，我和您做的这期节目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其实是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质疑的精神。我们在世界的权威杂志当中呢看到了某些科学论断，其实咱们的科学家呢也针对这种论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这个看法呢是有依据的，也是有方法的。您其实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了您是如何来得出这个结论的，包括您在 得出这个结论的背后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那么时间的原因呢，今天我们和您的对话就到这里结束了，也希望未来呢您在骨气候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也希望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及时分享，您看可以吗，张老师？ 哎，好，谢谢小段。哎， 好，那再次感谢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张旭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张老师再见。 好，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简称甄二。话说，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二姐，今天什么日子呀？ 今天是我的购物日啊！ 哎，等等，那昨天呢？ 昨天也是我的购物日啊！ 明天该不会也是你的购物日吧？ 哎，没有想到以你的智商竟然猜对了呢。 二姐，你也不是第一天当我姐了，我能不知道你吗？今天你是想出去逛街呢，还是在网上购物呢？ 今天天气这么好，就出去吧。 那我陪你去，不过你得等我一会儿啊，我得做好出门的准备。 你等等，你要做什么准备？难不成还要焚香沐浴打扮一番？ 那倒不至于，就是我得多围几圈围巾，多戴几副口罩，把口鼻遮好。 为什么？ 当然是怕坏人了。而且你是有所不知啊，听说现在有一伙坏人随身带着麻药，只要把那个药啊对着你的鼻子一捂啊，然后啊你就不省人事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啊。那不就跟电视里演的那种一样吗？ 对呀，我这么一个秀色可餐的人当然要小心一点了。 那我这种貌美如花的人岂不是更得注意一些？好，不行，我也要去找几条围巾把自己的口鼻捂住。哎呀，总算回来了，可热死我们了。 三条围巾加两副口罩，好家伙，你们俩是逛街呢还是蒸桑拿呢？ 大哥，还不是好骗说路上有坏人拿着麻醉药一捂人就晕了，那我不得提防着点吗？ 对对对，小心为上嘛。 你们呐，少看小说电视剧， 这不是， 也少看假科普， 不是假的。那些坏人啊用的是七氟烷，这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麻醉药之一呀。 那你知道临床上医生怎么用七氟烷吗？因为七氟烷挥发性很强，所以麻醉患者是需要麻醉机源源不断提供麻醉剂的。而且啊，要保证这是一个密闭的通气回路。你说日常生活中怎么做到？要这么容易，那大家都去当麻醉师好了。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虚惊一场。真好骗，你就知道恐吓我。 不过呢，话说回来，有危险意识也是好事。这个一捂就晕，一闻就倒，确实很难实现。但是市面上那些口服麻醉药却有实实在在的危险，很多不法分子啊，都是把麻醉药掺入吃的喝的里面，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接收陌生人递来的食物和饮料。 大哥说的对呀，尤其是我这么一个秀色可餐的人，一定要万分小心。 好骗啊，你知道吗？你从头到脚就写着俩字儿。 哪两个字儿啊？ 安全。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哪里。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